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到北高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北京时间的8:01:23，今天是2018年的7月7号。今天的起步歌送上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七月七日晴》，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雪，说的就是很多我们巴西球迷的心情吧。各位说，乌拉圭巴西走了，世界杯变欧洲杯了，你还有世界杯啊？我的世界杯已经结束了。 说了再坚持了，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故事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 说一大早就来了一波回忆杀，七月七日晴。我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这首歌刚刚走红，男生宿舍整天都在播放这首歌，真的有好多男孩很喜欢这首歌。孟凡强，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在微信公众后台，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我等你的回答哦。 信公众账号上后台，孟凡常说，我只是觉得好听啊。那可能好多男生跟你一样吧，包括这个 SQX 喜，他说我也喜欢这首歌。那下面这首歌也希望你们喜欢，是昨天晚上刚刚完成自己巡演收官制作的赵赵带来的《启航》。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加速度。 定输赢，抱紧梦想，我坚信付出总有回应，沿着荣耀的足迹，激情继续传递，远处呼唤的声音是你加油和默契，青春就是奔跑着飞扬，这是不可挡，有你同行肩并肩，翘首望战之飞翔，生命的花纵情的绽放着开满赛场，年轻的心不会这不为这样放，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赵赵的《启航》，是一首体育运动的歌曲啊，为中国大学生排球联赛特别写的这首歌。 不到最后一刻，不能定输赢，抱紧梦想，我坚信付出总有回应，沿着荣耀的足迹，继续传递，远处呼唤的声音是你加油的默契，青春就是奔跑着飞扬，这是不可能，有你同行肩并肩，翘首望战之飞翔，生命的花纵散场，年轻的心不会这不为这样翻起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朋友赵赵的《启航》。赵赵曾经说过，不喜欢自己被贴标签啊，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他是个民谣歌手，其实不是，人家唱起摇滚来也是杠杠的，好吗？喜欢这首歌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有这首歌的歌名啊。啊，接下来继续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Brittany Underwood Flow， 稍后我们来点名哈。

个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 一连听到了两首回忆杀的歌曲啊，非常矫情的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以及非常有年代感的马天宇的耳边听到的该死的温柔。各位说天哪，今天这些歌我在大学安卓时代都当过手机铃声和彩铃，说明我们都不是九零后呗。微信公众账号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冒泡，杨其中说啊，还有我啊，早安早安杨其中，王子静说我也在，还有君雅仔说早安报道，已经很久之前了哈，我刚才没有念到你，还有第一次听节目的齐跟我们问候早安，以及给你我的爱也是刚刚加入的，欢迎并且跟你说一声早安咯。 She said I'm not somebody who likes a game, so don't expect me to chase you babeYou ain't sweet like aspartame. Let me get the door for you. If you want a back and forth thing, go and get yourself a boomerang. If you don't like the bacon I bring, let me get the door for you. 唱着 50 ways to say goodbye 的 Train 唱的一首歌 Walking Girl 啊，我相信你的英文再差也应该能听懂这一句哈。 I'm in love with Walking Girl， 她讴歌的就是那种啊朝九晚五啊每天很拼命工作的女孩，或者说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工作，愿意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全部努力的女孩。我觉得就好比我们今天微信公众账号上后台说的，郭小果说我也在上班路上有千纯陪伴。 Walking Girl 这首歌送给你了。与其说是你陪伴我，与其说是我陪伴你啊，不如说是你陪伴我，因为一个人在直播间也会很孤单，可是看到大家源源不断的发来微信，我也觉得非常的高兴。也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给你们安排的歌曲，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继续来听这首 I'm in love with the walking girl 来自 Train。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that's my soldier. She keep that thing thing. If anyone goes there, the karma collected. She keeps her composure. And she gon' ride for me until this thing over. We do drugs together, fuck up clubs together. And we both go crazy if we was to sever. No, we keep mobbing, it's just me and my bitch. Fuck the world, we just gon' keep getting rich, you know. Cross my heart, hope to die. To my lover, I'd never lie. Said be true, I swear I'll try. In the end, it's him and I. 耳边听到的是 him and I。北京时间8:37，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在等着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这首歌？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了了吧？就是唱红这首歌的 Healthy 和 G Easy 啊，他们是乐坛上众所皆知的情侣，爱得很高调，爱得很火热。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哈？他们不仅很多次在社交网络上秀恩爱，然后出席公众场合的时候也从来没有隐藏过对彼此的爱意，所以他们会一直陪伴在互相彼此的身边的时候呢，你侬我侬的时候，突然在上周他们宣告分手。不过我觉得我们也用不着去提前为他们担心啊，因为你想想欧美乐坛近年来真的是分分合合的大戏上演了无数场，你想想 Gigi Hadid 和 Malik Zayn， 你想想 Bella Hadid 和 The Weeknd， 你再想想 Dua Lipa 当初唱那么决绝的歌，最后还是重回了旧爱的回报，最后再想想 Justin Bieber 和 Selena Gomez， 总觉得有一场复合的大戏在后面等着我们啊。但是 Justin Bieber 和 Selena Gomez 这一对真的不要再复合了哈！你昨天跟我分手，后一天又和其他人在街头热吻做实心恋情，这种事情我觉得对 Selena Gomez 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哈。微信公众账号上提问说我们的节目是什么时候播出，我告诉你，就周末的早上8:00到10:00，记得要准时收听哦。我们来听五月天的由我们主宰。 周围送来了羡慕眼光，热辣辣的有些疯狂，不知所措，东张西望，一时间没了主张，从来没有过如此慌张，我眼神中有些倔强，不要再对我异样眼光，其实我们都一样。一时间没了主张，从来没有过如此慌张，我眼神中有些倔强，不要再对我异样眼光，其实我们都一样。 给你们放五月天的由我们主宰啊，是一首关于世界杯的歌曲，结果可能是睡眠不足，脑回路有一点跟不上，推起来竟然是这首歌，但是也是非常节奏感强烈的一首歌曲，很适合在路上听，来自许飞自在的歌唱。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厚的纯，有我们今天的全部歌单，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吧。 音乐快车道， Hello, baby, you called, I can't hear a thing. up, why did you say all you're breaking up on me? Sorry, I cannot hear you, I'm kinda busy. 脚步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两 速，当速度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梦。你看你看，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 都该有精彩，谁还在默默期待？出其不意的甜蜜是我的招牌，你是唯一无可替代，只想要你明白我的爱。我会征服你的心，不怕有再多阻碍。万众瞩目的华丽，表演着完美主义的风格，别太压抑，全都因为你。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but you're my kind of fantasy。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帽子戏法为你精彩。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魏晨的帽子戏法，这下梅西回去了 ，C 罗回去了。内马尔也回去了，这下作为伪球迷的我是彻底踏实了，因为剩下的球员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三个也是刚刚认识的哈。本来还指望哪个球星来上演帽子戏法呢，那接下来把这种希望寄予这些年轻的小将们哈。公野彦敏在微信公众账号后台说，刚才你在唱歌吧，你是边唱边跳的吗？我觉得差不多，哈哈，脑补一下画面，反正屋里就你一个人，可能导播能看到。那当然了，导播是正面朝着坐着我的好吗？但是他从来不看我，可能画面太不忍直视了。我们今天第一条快车道三首歌曲来自魏晨《帽子戏法》、陈慧琳《不如跳舞》以及 Lady Gaga featuring Beyonce 的 Telephone。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 青春比赛，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And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eel less. just the touch of a hand. Well, me,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I just wanna tell you I am. So honey, now take me into your loving arms, kiss me under the light of a thousand stars, place your head on my beating heart. I'm thinking now. When my hair's all but gone 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 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 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e so...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Ed Sheeran 的一首歌叫 Thinking Out Loud。27岁的 Ed Sheeran， 他是以吉他谱写的情歌走红全球的哈。自从大概6-7年前他那个 Plus 那张专辑让他跃升为英国乐坛的畅销歌手，但是呢时常被封为创作才子 Ed Sheeran 呢，他却拥有永无止息的那种抄袭的疑云，最近又再度被指控歌曲抄袭，有了新的官司哈，就是这首 Thinking Out Loud被指控抄袭了美国灵魂歌手 Marvin Gaye 的名曲 Let's Get It On。 其实早在前年2016年， Marvin Gaye 的家人就曾经因为这首歌的抄袭疑云对黄老板提告，现在则是拥有这首歌部分版权的唱片公司起诉 Ed Sheeran 赔偿$1亿哈。之前已经有网友将 Ed Sheeran 的 Thinking Out Loud 和 Marvin Gaye 这首歌放在一起对比，甚至还有不少歌手在 YouTube 上加两首歌放在一起来翻唱。这已经不是黄老板第一次被指控抄袭了， Photograph 还有 Shape of You 都曾经被卷入过抄袭门。那关于这次被起诉赔偿$1亿的事件，我们还有待后续哈。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把刚才那首没有播出来的歌播一遍吧，来自五月天，由我们主宰。北京时间8:55，9点我们回来，节目继续。 期待一场球赛，期待一次恋爱，人生总在期待起来，天地逆转起来，烦恼纷至起来，被踢到大气层外， 扭转过去和现在，谁说你不能爱，断绝快乐的未来，是谁的主宰，要我们主宰。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

微信公众账号后台一下子人满为患，有说我想起了我的初恋，还记得初恋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温柔，热泪盈眶。公爷爷免说那时候我才16，转眼20年了，你想到的是岁月的逝去是吗？其实说估计我们是同龄人。 SQX 喜说的最有意思，他说听着这歌感觉又是寒暑假的感觉。这首歌是来自赵薇的《情深深雨蒙蒙》，不用多做介绍了哈，继续来听歌。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尽管狂风披顶 笑说和他女朋友一块儿在听节目，然后他女朋友就突然问他，看到他好像突然空白了嘛，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想起你的初恋了，然后直善音笑说是，女朋友就问说哎你初恋漂亮吗？不要给自己挖坑好吗，就应该一口咬定说没有。这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74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来听这首歌 Keith Urban featuring Julia Michaels Coming Home. I wake up feeling in my soul I'm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I'm turning into concrete harder than these city streets when no one even cares if I'm alive. I gotta get it right. Get it right.There's a place that I know, they all know me. I gotta get back now to the ones who love me. Wrap myself around you, never let you go. There's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feels like the place that I know, they all know me. I gotta get back now to the ones who love me. Wrap myself around you, never let you go. There's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feels like coming home. 故事有新进展，大家想不想听？这个直善音效说，他跟他女朋友说初恋很漂亮，然后他女朋友就说很不开心，然后他就跟女朋友说我的初恋呀、就像那九天仙女，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直善就说傻丫头你就是我的初恋呀。哎呦，现在没有几个套路都不太好意思谈恋爱耶。 狼说就猜到是这个结局，哎，看来你也是有套路的人哦。 There's a place that I know where they all know me. I gotta get back now to the ones I love. Wrap myself around you, never let you go. There's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feels like the place that I know where they all know me. I gotta get back now to the ones I love. Wrap myself around you, never let you go. There's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feels like coming home. I feel it, nothing on my mind. I need somewhere to ease my mind. Coming home, these animals fill different places. So many places, but there's nothing like mine. Coming home. 世界一切就要听曹芳的哈，这是来自曹芳 I don't care anyway。 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吉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

I wanna be your man. 体验张震岳。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G

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日早八点到十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北京时间9:33:5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也非常感谢你的守候，这首歌送给你 ，Thank you very much。 Going up again, I say what? Houston, this is the end. Oh, we're lost. I tick, tick, a tick, a tack. Time's up. A station is shutting down. A bad luck. A barbarella meets Godzilla.It's gone, you're sick like your attitude. I want a fake, fake, fake, fake. So sad, I'm stirred, but I will not shake. It's red, a barbarella, she's a killer.当个体谅的人类，嘿嘿嘿嘿嘿。 坛有一双大长腿的郁可唯，总觉得为他有点可惜。其实他的个人能力也很强，而且09年参加快乐女生的时候获得的是全国总决赛的第四名，也非常的不错。只是后来好像除了那个时间煮雨之外没有太多的代表作品了。耳边听到的是他前年发行的0.00分里面的这首个人品味啊。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们今天的歌单，来找到这首歌。 音乐快车道， 节奏碰撞出的电流，一环斑斓的时空， 唱着歌，弹着伴奏，不远处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子弹丢的颜色，许多种辽阔的欢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年代，边唱边微笑感怀，你的正能量的光被被需要，你不过脚步和感受的融化。我在开启星光，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拿出你的唱法，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没慢慢酝酿，心梦在拼命抽象。 Entertainer 下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包括这个声音，你们是不是都会觉得有一点点陌生？可是我一旦说出来这位歌手的名字，你们才会恍然大悟，说哦，是他，好久没有听到他了。确实好长时间以来他从来也没有炒过绯闻，也没有炒作过任何的负面新闻，真的是安安心心的踏踏实实的踏下心来做音乐。在最近世界杯期间推出了这首新歌 I'm Your Fan， 来自吉克隽逸。稍早前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李宇春的一百种热爱以及周杰伦的说走就走。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多听歌少上火，我们来听一首慢歌。这首慢歌是一首广东话的作品啊，这首歌呢里面有男生独唱、女生独唱、男女生合唱，还有一段男生的广东话的 rap。 如果你学会了这首歌，那去 KTV 真的很拉风了哈，也不用拼命的去唱那种吊高音的什么死了都要爱这种歌，没唱好也挺尴尬的，是不是？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关楚耀和谢安琪共同带来的《四面楚歌》，它的监制是张敬轩。 难道青春的疤痕能在发脚里再生？难道争吵中责问便没余力互吻？难道庄重的沙尘能在眼角里扎根？个净系识宠爱，留不低，离不开，变成严重之外。当黑夜不再来，边个抬起低过的头来？善哉善哉，有勇气等一束吊灯倾泻下来。可惜偏偏又唔够气，想失恋 恋爱。谁能够提升，换到共鸣？谁放大这悲剧的阴影？谁算愉快灵性？ 煽动痛楚，令人怎么赦免？全是错过，怨恨太多，快乐声线换到太少耳朵。谁愿抱着被窝？你求什么？当做娱乐抚摸，将我礼怎么相成？景色壮观过烟火， 难道散落的乌云能敌过最暗晚灯？难道盼不到青云便在愁城之困？难道比个终身人能换到发泄快感？难道忧郁的好琴美丽如同哀伤也更深？ 去看海玻璃之情何在？为何永远看不开？越吻当年让伤心逼得太紧，爱用来害你所爱，相爱很难，唔怪得个个净系识学爱。做懒人好想分手避开，识讲今生不再，唔知写给自己的情书呼呼喝哉。有勇气讲爱到分离不是爱，可惜偏偏又唔够气场再见未来。 提升换到共鸣，谁放大这悲剧的阴影？谁说愉快人生没有共鸣？ 在煽动痛楚，令人怎么赦免？全是错过，怨恨太少，我快乐声线换到太少耳朵。谁愿抱着被窝？你求什么？当做娱乐抚摸，将我的真相成景色壮观过烟火。谁在煽动痛楚？ 没有说错吧，这首歌学起来其实也挺好学的，因为它的 rap 不是很快，而且它的 rap 是很多的香港知名歌曲的歌词或者歌名串联起来的，去把歌词找出来看一眼，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